纳兰泽云，原名钱根霞，1979年11月出生在安徽省池州市一个农村家庭，父亲是农村教师，母亲是农民。四岁那年，纳兰泽云头顶莫名出现了秃块，不断扩大，一年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小光头。小朋友们都嘲笑他，光光头卖酱油。而开朗的纳兰泽云则渐渐地变得自卑起来，敏感内向而又沉默。父母借钱带他求医，可是吃了四年的中药毫无奇效，纳兰变得越来越自闭了，很少出门，也不愿意和人说话。有一天他跟爸爸说话的时候突然口吃了，爸爸严厉地批评了他，从那之后他就格外注意。可是越是如此，这口吃还越明显，光头还没治好呢，又来个口吃，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呀。12岁的时候，纳兰奇迹般的重新长出了秀发，可是口吃却没有转好。到了14岁，五六个字也要停顿几次才能说完。记得有一次上语文课，新来的老师点名纳兰回答问题，他红着脸站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回答出来，而全班的一片哄笑让他无地自容，气愤和委屈的泪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。之后他愈发的孤僻沉默了。初中毕业之后，他选择上安徽池州师范学校。纳兰心存侥幸，总觉得等长大一些，口吃的毛病就会好了。而且师范类学校呢，学费低，还有补助，毕业了就能挣工资。负责报名的老师只以为纳兰是内向，还是开学第一个月，班主任就发现了他的口吃症，而且严肃地告诉他，口吃的人是不适合当老师的。出于同情，他没有劝阻纳兰，而是提醒他要赶快想办法治好。纳兰心急如焚呐、有一天他在报纸缝中看到了口吃矫正器的广告，如同溺水者抓住了救命稻草。可是要100多呢，他没钱，而父母还欠着债。情急之下，纳兰去卖了 400cc 的血，得了175元。他顾不得头晕，赶紧把钱汇了过去。20多天之后，矫正器寄过来了。然而纳兰一丝不苟地用了5个月，仍然说不出一句连贯的话。他深受打击，一气之下把机器砸了个粉碎。1998年，纳兰毕业之后呢，被分配到了一所乡村小学。因为口吃，他实在是无法胜任这个岗位。半年之后，只好辞职回家了。周围的人都议论着。为了逃避，2001年，纳兰孤身去了上海。到了上海之后，他发现自己的文凭不是很高，还有口吃，想找份像样的工作几乎不可能。最终呢，他到了一家餐馆当起了服务员。他以为这类工作也许根本不需要跟人交流，他可以干好。可是不久之后，他就发现客人点菜的时候会问很多问题，而且就算是一个传菜员也要给客人进行介绍菜品，要与人交流。可是他根本无法绕过这个坎儿，尤其是他的客人故意刁难，问你这个菜里有没有倒地沟油啊。纳兰在那儿杵了半天，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最后 一个服务员赶过来帮他解了围。纳兰十分难过。而这件事情发生不久，老板就找了个理由辞退了他。其实说到口吃，至今为止人们也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矫正口吃的方法。纳兰翻遍了所有资料，也没有找到一个现成的法子，他烦闷不已。2008年的10月，他偶然读到了美国副总统拜登的传奇经历。拜登也曾经是一名口吃，而他经过不懈的努力，成为了万民敬仰的出色演说家，而且成功地当选了第47任美国副总统。这个励志的故事让纳兰是热血沸腾。如果拜登可以，那他也可以呀。他决定要与口吃的心魔斗争到底。可是他连说话都不利索，要当演说家根本不可能。第一步，他必须要练习说话，争取说话流畅。纳兰查阅了大量的资料，发现有些零星的线索，说拜登喜欢大声朗读，无路可走，那就先模仿吧，就从模仿拜登的朗读开始。纳兰打开了《林肯传》，可他的舌头就是不听使唤呀，没读几个字就卡住了，那只能试着从头再来，反复的都被卡在同一个地方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他还磕磕巴巴的，还没读完第一段。纳兰就疯狂的撕扯着自己的头发，烦躁的把书扔到了一边。难道刚开始就要放弃了吗？他一遍遍地问自己。最后他又把书捡了回来，这一次在刚刚被卡住的时候，他就跳过了那个字，接着往下读。不知不觉他从晚上9点一直读到凌晨，虽然读得异常艰难，但他还是磕磕巴巴地读了20页。而且他发现阅读到了后面，他被卡住的次数越少。纳兰激动得睡不着觉，躺下又起床继续朗读。纳兰内心只有一个信念，天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 倾听新闻故事，感悟众生万象，在一个个让你唏嘘感慨的故事里，体会百味人生。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。 对于一个口吃患者来说，最大的愿望可能就是能够正常的跟别人进行交流，绝不会想要从事那些靠着嘴皮子吃饭的职业。但是有一个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的严重口吃患者，居然成为了一个演说家。这个人就是纳兰泽云。从口吃到口才，他是如何办到的呢？新闻故事会马上讲述。晨曦的时候，纳兰读完了整整100页，他累得几乎虚脱，而舌头却轻松了许多。他高兴地亲了亲女儿的脸蛋儿，激动地说，妈妈以后可以给你讲故事了。这一点点的进步让纳兰看到了希望。从此纳兰定下了目标，每天快速朗读100页书，雷打不动。5天时间他就读完了《林肯传》。林肯那种不畏艰难的精神给了他很大的鼓舞，他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打败口吃的。此后他每天坚持5点起床，用最快的语速朗读各种书籍报刊，甚至是小广告。无论工作多忙， 只要是有一点空隙，他就要大声地朗读。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纳兰发现，虽然自己说话还不算流畅，但是也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。为了更快的进步，他鼓起勇气报名参加了单位举办的演讲会。知道他报名，很多人都在私底下议论，有些人正等着看他的笑话呢。纳兰事先把演讲稿读了几十遍，他告诉自己，不管发生任何事，都要勇敢地说下去。那天，纳兰第一次站上了演讲台。一开始一切顺利，在讲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突然忘词儿了。等他眨眼想到的时候，舌头又不听使唤了。他又紧张又羞愧，手心直冒汗，不由得闭上眼睛，深深的呼吸。这时，台下响起了掌声。他向大家深深的鞠躬，跳过那句话，勇敢地讲了下去。同事们都为他的进步感到震惊，但他知道，真正的打败口吃，他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。纳兰决定再次挑战自己，去做推销员，练胆量，练口才。亲友们劝他不要自取其辱了，可纳兰就是要逼自己。说做就做，这一天他提了洗发水，忐忑不安地敲开了一个防盗门。事先他将推销语记在心中，滚瓜烂熟。可是对方开门问他做什么的时候，纳兰突然说不出话来了，就呆站在那儿。对方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，差点撞到他的鼻子。纳兰鼓起勇气又敲开了第二家，这是新上市的。结果还没等他说完，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。他鼓足勇气又敲了好几家的房门，结局都是一样。最后有个叔叔同情他，买了一瓶洗发水，而且对他说，姑娘，想成为优秀的推销员，不是一味的蛮干，也不仅说话要利索，你还得有感染力呀。听完这话，纳兰是既感动又难过。这怎么才能够有感染力呢？想来想去，纳兰想到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家。成为一个演说家，纳兰都为自己的这个想法给吓了一跳。可为何不行呢？拜登副总统不是做到了吗？纳兰给自己树立了一个远大的目标，要成为一个演说家。从此他每天坚持训练，风雨无阻，每周六晚三个小时的口语训练，而且纳兰是从不缺席。他能够吃这样的苦，也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有一个信念，为了提升自己。另一方面，他向职场方面懂播音主持方面的人士进行讨教，还参加各种各样的沙龙，跟真正的播音主持人员来进行学习口才的训练。再加上每天100页的快速阅读，纳兰读过的书是越来越多。有感而发，他又开始写作。渐渐的，他成为了很多杂志的投稿者。后来纳兰又开始进行胆量的训练，对着路边广场的路人进行演讲。行人脚步匆匆，演讲的效果难以判断。如果他能有一个固定的听众呢？纳兰做了一个大胆决定，他要在地铁上连续做20天的演讲。2011年的5月9号上午9点半，纳兰换上了优雅的套装，精心化了一个淡妆，直奔地铁站。第一趟 地铁下来了，他没赶上。第二趟地铁来了，他还是没赶上。这时，他脑海里浮出了一句话：有些事，一些人之所以不去做，是因为他们认为绝对不可能。其实，很多绝不可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。拜登成为了著名的演说家，之前很多人不也说他不可能吗？现在他也要挑战这个不可能。当第三辆地铁驶来的时候，纳兰跨了上去。那时已经过了上早班高峰的时候，可地铁还是坐满了人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打开扩音器，开始讲拜登的故事。各种各样的目光向他投来，纳兰始终盯着车厢门，不敢往任何地方看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说到了一半，居然忘词儿了。最后，匆匆收尾。不过值得欣慰的是，他没有出现严重的口吃现象，这让纳兰是备受鼓舞，信心大增。地铁演说，纳兰可以说是永生难忘。而每天快速的朗读练习，他坚持了整整九年。时光从来不会辜负有心勤奋的人。2015年6月，纳兰参加了上海浦东经济频道《我们正青春》的电视演讲，表现非常不错。10月，他被中国演讲协会联盟吸收为会员，与中国演讲泰斗87岁的李彦杰大师同台演出。2016年5月，他又参加了《我是演说家》的选拔赛，与主持播音专业的专业级选手同台竞技。面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，他从容自若，挥洒自如。渐渐的，他在演讲领域的知名度不断提升。纳兰泽云先后应邀上了北大、清华、复旦、莫斯科大学、圣彼得堡大学等著名高校讲台演讲。而为女儿讲格林童话，他早已经是声情并茂，滔滔不绝了。2017年，他还被有“文学黄埔军校”之称的鲁迅文学院录取了。2017年5月，纳兰泽云作为“中国梦”“一带一路”东盟型演讲团成员之一，站上了“一带一路”东盟五国的演讲台，在马来西亚、老挝、柬埔寨、印度尼西亚、泰国、东盟五国发表演说。他舌灿莲花，自信优雅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梦，受到了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。从口吃到口才，将不可能变为可能，纳兰泽云成功了。这就是坚韧的力量，梦想的力量。听众朋友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往往在自己领域取得成功的人，不一定是天赋极高的，但可能是最用心、最努力的一个。在这里，真诚地希望那些能够为自己理想目标拼搏的人，记住四个字：持之以恒。只要有理想、有信念，即便不成功，我们也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踏实。 天放晴，天有雨，天哭泣，一览无余，天的表情都惦记。风的轻，黑的阴，蓝的雨，穿过光阴的空隙。孤单起冰兮，落日带雨季，良辰美景。云淡中藏你的身影。 心还呼吸，山不可测，海的心事在海底，听风笛，写日记，看电影，汲取石头的森林，蝴蝶的自己，类似变长句，人单一句，半小窗相聚和别离，悲伤欢喜，抵不过交通门摇红别绿，太阳划过你，听从内心，世界比想象更不可逆，与我们不同的姓名，不同个性，爱让所有人抛之不去，山海中不期而遇，可分享不同结局， 当理解的爱找是角度和方向，没问题都配合的，睡着是做梦的重量，云要多高，天要多蓝，线对照色飘，我往前跑，迷幻的神态都做到，回头的次数刚刚好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因为你我想要大声唱，我圈圈打转，没办法都需要的，一整夜不可征服之欢，没有钟表，对着爱这个主题思考，我只想要把所有生命都消耗。

一笔来路不明的巨额贿赂金，让河南省郑州市一对母子心惊肉跳。苦劝亲人无果之后，他们决定剑走偏锋，目的只为了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出去，还这个家一个安宁。最终他们的愿望达成了没有呢？新闻故事会马上讲述。1970年出生的戴文坡是河南省郑州人。从郑州工业大学建筑工程专业毕业之后，进入到了郑州市工程技术监督局工作。26岁那年，戴文坡与他小两岁的郑州市地震局上班的乔新梅结婚了。第二年生下了儿子戴宁。一家三口过得温馨而又幸福。多年下来，戴文坡的事业是顺风顺水，由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晋升到了技术总监，手握工程质量监督大权。更让戴文坡夫妇感到欣慰的是，儿子从小聪明伶俐。2015年6月，戴宁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上海外国语学院。提起儿子的优秀，戴文坡的头上仿佛是环绕了一圈骄傲的光环。2016年11月，戴文坡去上海出差，顺便到外语学院看望儿子，并且拜访了戴宁的辅导员杨静。杨静热情地和戴文坡诚恳地交谈了一番，最后语重心长地说，戴宁的学习成绩优秀，品行端正，是学院重点培养的对象，如果说将来有机会出国深造，那更是前途不可限量呢。希望你们家长要为孩子早点做打算。其实戴文坡手握质量监督大权，如果说他想捞钱的话，早就成为百万富翁了。可他十分廉洁，从来不以权谋私，那些投机的房地产开发商变着法儿的想讨好他，好让自己的工程顺利的得到验收，都被他的一身正气拒之门外。时间长了，大家也都知道，戴文坡是块硬骨头。回到家之后呢，戴文坡把杨静的话转达给了妻子，两个人也是一阵叹息呀。哎，就算是宁宁争气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，那去国外读个硕士博士，这怎么都要200万吧。乔文坡一听到这个数字吓了一跳，那难道不出国就没有好前途了？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妻子的话并没有让乔文坡在心里宽慰多少，想到自己的无能，反而让他更加的郁闷。随后呢，戴文坡也问了戴宁自己对出国的想法。能出国固然眼界会开阔些，对将来发展呢也会有好处，但是不出去也无所谓啊，我相信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，何况我知道你和妈妈已经为我付出很多了，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。儿子的懂事让戴文坡更加的自责，他心里明白，如果真的都一样，那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家长砸锅卖铁的也要供孩子出国呢？儿子的前途逐渐的成为了戴文坡心里的一个心结。两个月之后，戴文坡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，喝醉了，他把心里的郁闷之事对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股脑地说了。同学们也感到惊讶，手握实权的工程质量总监，大油水不知道多丰厚，竟然在我们面前哭穷，谁信呢？戴文坡解释自己一直是两袖清风，从未收过承包商的红包。一个叫李仓的同学听了之后说，我告诉你啊，有权利不用那叫过期作废，我看你啊就是庸人自扰。其他几个同学也是纷纷的附和， 他一边叫穷，一边把财路堵死，确实是自找的。说完，继续的推杯换盏。欲念一动，那是鬼魅丛生啊。2017年3月，一个名叫刘大红的开发商，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戴文坡想送儿子留学缺钱的事儿，他就托人悄悄地送来了20万元现金，用一个超大的牛皮纸袋装着，外面套了一个普通的环保袋。戴文坡呢，本能的想像以前那样铁面无私的把钱推出去，可想到儿子的前程，犹豫再三，最终他还是把这笔钱留了下来。这是戴文坡有生以来第一次受贿。他害怕的每天提心吊胆呐，生怕有人举报自己。那段时间他魂不守舍，常常是人坐在电视机前，可眼神却空空的。有时候妻子跟他说话，他看似听得认真，但是灵魂却不知道游到哪儿去了。更反常的是，戴文坡本是一个做事极有规则和秩序的人，在近段时间却常常的出错，很显然是心不在焉。知夫莫若妻，戴文坡的这一系列变化都被乔新梅看在眼里。她也追问过丈夫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，可戴文坡说，哎呀，最近这个年纪大了，脑子反应迟钝了，给搪塞过去了。2017年5月，戴文坡被单位调到外地考察小区，乔新梅呢在家里整理书柜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包，好奇打开一看，顿时就惊呆了，里面装的竟然是一捆捆崭新的人民币，数了数有20捆。乔新梅知道这是20万，联想到戴文坡前段时间的心神不宁，乔新梅似乎是猜到了什么。乔新梅知道问题的严重性，苦口婆心地劝说丈夫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咱家儿子，可是也不能触犯法律呀，一旦触犯法律，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，我们这个家就完了，你赶紧把钱给我退回去。戴文坡不以为然，切，这一点小钱算什么呀，我心里有数啊，等攒够儿子留学费我就不收了。乔新梅听着心里直发毛，戴文坡的意思这只是个开始啊，接着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等着他，泥潭深陷那可就迟了。他赶紧继续劝戴文坡，这万一出事儿了，你别说儿子出国了，将来前途都担忧，这种事儿不能做。乔新梅以为拿儿子前途来威慑丈夫，他肯定会有所触动，毕竟他最在意的是儿子。没想到丈夫听完他的话反而不耐烦地说，你在瞎担心些什么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就是毛毛雨。戴文坡见妻子继续地劝自己，他就板着脸说，哎呀，你放心吧啊，放心。看着丈夫离去的背影，乔新梅是心酸不已啊。 倾听新闻故事，感悟众生万象，在一个个让你唏嘘感慨的故事里，体会百味人生。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。 一笔来路不明的巨额贿赂金，让河南省郑州市一对母子心惊肉跳，苦劝亲人无果之后，他们决定剑走偏锋，目的只为了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出去，还这个家一个安宁。最终他们的愿望达成了没有呢？新闻故事会马上讲述。一转眼就到了2017年7月份，戴宁回来度假，这个时候呢，20岁的戴宁已经成为一个帅气的大小伙子了。 看着儿子阳光般的笑容，乔新梅心里是五味杂陈。没过多久，戴宁就察觉到母亲心事重重，出于关心，他问母亲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。乔新梅不想儿子担心，谎称说睡眠不足，敷衍过去了。自从戴宁回来之后，戴文坡呢也很高兴，出差应酬少了，在家待的时间也多了，有事没事呢拉着儿子聊天，问他学校的情况。但是细心的戴宁还是发现父母之间不像以前那么融洽了。之后他趁着父亲不在家的时候，问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乔新梅见隐瞒不过去，想到儿子也大了，说不定还能跟自己一起劝丈夫，就一五一十地把戴文坡收了承建商20万的事儿告诉了儿子。戴宁震惊了，在他的心里，父亲品性正直，工作勤勉，一直是自己的榜样。没想到母亲的一番话瞬间让他引以为傲的父亲跌下了神坛。看着儿子茫然的眼神，乔新梅无奈地说，你别埋怨你爸啊，他这么做也是为了你能出国深造。想到父亲为自己付出这么多，戴宁是痛心又自责。等戴文坡回到家，他对父亲说，爸，妈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你赶紧把这20万元退回去吧。戴文坡见儿子也知道了，还义正言辞地劝说自己退掉赃款，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了，心里暗暗地责怪妻子，你懂什么呀，有什么资格教训老子，我做什么事儿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啊，好好把你自己书读好了，其他的你就别操心了。说完狠狠地瞪了乔新梅一眼。戴宁想继续劝说父亲，可父亲却咚的一声把门关上了，把他堵在了外面。这次谈话后，戴文坡更忙了，三天两头的不回家算是常事儿，就算回来也是闷不作声，吃完饭把自己就关进书房，一旦儿子和妻子开口说话，戴文坡就乱发一通脾气。眼见原本其乐融融的气氛变得沉闷而压抑，感觉让戴宁喘不过气来。他想父亲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出国留学，如果自己要挟父亲说要退学，说不定父亲就会有所松动。和母亲一商量，乔新梅呢也觉得这个可行，于是戴宁有模有样的草拟了一封退学书递给父亲。爸，你要是用直接受贿的钱供我出国留学，那我就真的不去了，我也不会安心的。再说了，万一哪天你被抓了，逼着我们退钱，我和妈妈怎么办呢？与其这样，还不如现在就退学了，早点打工，以防万一。戴文坡见儿子竟然要退学，他气得当即是暴跳如雷，狠狠地打了儿子一耳光，你敢退学，老子就打断你的腿。见儿子的计划失败了，乔新梅接着上阵。一个星期之后，他拿出了一份拟好的离婚协议书，扔在了戴文坡面前。如果你执意不去把钱退了，那咱们就离婚吧，省得以后跟着你担惊受怕，没个安稳日子过。没有想到，戴文坡平静地说，其实我也有这个打算，我不想连累你们娘俩。见戴文坡油盐不进，乔新梅和戴宁彻底崩溃了。其实乔新梅和戴宁的母子联盟给了戴文坡很大的压力，他也很想把钱退回去，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。他怕到时候自己把钱还了，还是捞了个不清不白。 所以说他一直在找合适的机会，看怎样巧妙地把钱退回去，还不落人口舌。只是让戴文坡没想到的是，他的这番运筹帷幄在妻子和儿子眼里成为了不作为。2017年9月底，戴宁呢回家过节，得知父亲还没有把钱还回去，心急难耐。爸，那钱你打算什么时候退回去啊？乔新梅也在一旁劝道：哎呦，你就听儿子一回吧，赶紧把钱还回去吧。见母子俩一唱一和，戴文坡恼羞成怒了，猛然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一拳砸在桌子上：别跟我说这种丧气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我的事儿你们俩少管。然后呢，他又回到了书房。第二天，戴宁找到了在酒店上班的初中同学施磊，他们俩是好哥们儿。因为施磊的成绩不理想，没有选择读高中，上了职高学了厨艺，如今呢在酒店上班。施磊呢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，听闻戴宁的恳求，立即答应帮忙。2017年的10月6号凌晨2点多，戴宁还没有回家，手机也关了。戴文坡焦急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，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，突然一阵刺耳的铃声响起。他一看手机，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。接听电话之后呢，对方直接说：你的儿子在我手上，如果你想让他活着回来，拿20万来换吧。如果你要是报警，我们就撕票啊。不等戴文坡询问，手机里传来戴宁撕心裂肺的声音：爸，你要救我。很快对方挂断了电话，再打过去就无人接听了。这个时候，戴文坡收到一条短信，上面写着交纳赎金的地址。这突然的变故吓得戴文坡是魂飞魄散，他拿起手机要报警，被心知肚明的乔新梅一把拦住：你疯了，儿子在他们手上呢，你真的要报警？你知道怎么办吗？一时间不知所措，乔新梅假装哭哭啼啼的：我告诉你啊，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不活了。你愣着干什么？筹钱去啊你！乔新梅的一番话如一盆冷水，瞬间把戴文坡给浇醒了。他急匆匆地开车到戴宁的爷爷家，取出了那20万元的赃款。第二天，按照对方的指示，把钱送到了指定地点。让戴文坡不可置信的是，当他交了赎金，打电话要求绑匪放人的时候，戴宁却拿着钱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戴文坡气得是浑身发抖，再次狠狠地给了戴宁一耳光。戴宁心中有愧，心甘情愿地受了这一耳光。他真诚地对父亲说：爸，我知道你爱我，可我们也爱你呀。这钱不属于我们，还是还回去吧，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就是最大的财富。妻子和儿子的良苦用心打动了戴文坡。两天之后，在戴宁的陪同之下，戴文坡找到了承建商刘大红，将这笔钱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。戴宁提前留了个心眼儿，悄悄地把退钱的经过用录音笔记录了下来。戏剧性的是，2018年3月，刘大红因为一起工程质量问题被举报查处，牵连了不少人。他记录交易的账本被查，其中就记录了向戴文坡行贿20万的这笔赃款。幸亏戴文坡及时归还，还用录音笔录了证据，否则一场牢狱之灾那是肯定免不了的。得知刘大红出事，戴文坡是百感交集呀。 他紧紧地拥着妻子，动情地说：“是你和儿子救了我呀，如果不是你们，我肯定逃不过这一劫呀。”戴文坡给已经回到上海读书的儿子打电话：“儿子，你说的对，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，就是最大的财富。” 韶华 FM 92宁波综合广播提醒您，现在是